你好，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依然是同城翼龙副总裁、研发中心负责人于佩。其在2012年加入翼龙旅行网后，先后担任技术总监、首席架构师、CTO。除了直接负责过一线的基础架构相关系统、分布式计算、OTA 垂直搜索引擎等工作外，同时推动了公司在技术方向上的全面转型、技术委员会体系建立、机管分离等管理类工作。在加入翼龙之前，曾就职于百度，负责自动化运维相关系统建设。今天我们和他聊聊 CTO 的使命与职责以及技术文化等话题。奇客时间问，在您看来 CTO 的使命与具体职责是什么，又该如何衡量 CTO 的表现呢？于佩回答， CTO 的使命与职责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，一是自上向下，二是自下向上。一，自上向下。首先可以试着站在公司或 CEO 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他们会有着怎样的期望，期望 CTO 达成怎样的使命。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以最优性价比来交付业务以及产品的设计目标。而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从质量和效率两个维度衡量 CTO 的业务交付能力。二，自下而上。除了完成公司老板的期待外，技术人员自己也是有追求的，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团队能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，能通过技术手段摸索论证新的产品、业务甚至商业模式，并投入实践实现创收。以 AI 为例，前两年 AI 在技术圈里比较火，但产品和运营人员可能并不清楚 AI 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具体的帮助。此时技术人员应主动摸索论证并实践 AI 能为公司的产品、业务以及商业模式带来哪些效益。自下向上的衡量也很简单，就是看由你驱动的技术和技术创新在公司的业务中处于什么地位，起到什么作用，以及技术人员在公司内的存在感、荣誉感和归属感是否强烈。这里我很想聊一下技术人员的存在感、荣誉感和归属感，这些其实不在于你给他们多少钱，而在于他们的付出是否对公司的成长起到正面影响，公司又是否认可他们的付出。如果答案都是确定的，那他们自然会有归属感和荣誉感。以翼龙为例，之前提到的酒店排序案例中，最早酒店的排序是由当地的运营人员决定的，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的酒店，知道怎么排序对销量更好。但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重新排序。当然，模型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会有些疑问，因为第一版排出来的结果的确比人工排序差。但是我们的模型可以不断迭代，不断优化，最终出来的结果远远优于人工排序。这时技术人员自身会有很强烈的荣誉感，因为你的技术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公司增长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会对你有更多的认同感，真切认识到技术的价值，而不是技术人自己说自己做了多牛的技术，但却没人说得出这些技术到底对什么起到了帮助。极客时间问，作为 CTO，对于中层技术管理者的培养，您有哪些经验呢？于佩回答，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技术团队要尽量扁平化，减少中间层级。回到培养中层技术管理者，可以从两方面出发，一是管理工具的合理利用，二是技术文化的打造。这两点有点相对，技术文化强，管理工具就可以相对弱一点，反之，技术文化弱，我们就得通过很高的管理成本去压迫团队。在具体的培养上，我会更倾向于让他成为能带头和一线同学一起往前冲的领头人，而不是站在背后指点指挥的人。至少在技术领域，这样的做法会更好。同时，我们会用 CDR 指标来衡量中层技术管理者以及高级别的技术人员。所谓 CDR 指标，即 Code、Document、Review。要么能写 Code， 要么能做真正的 Document， 要么能帮助大家 Review 代码。至少在某个方向较为突出，总之不能太脱离一线。我升任翼龙 CTO 之后，虽说会做更多管理相关的事情，但依然有几个系统，我会跟着一起去参与一些事情，没有完全脱手。技术管理者亲身参与到团队的具体工作中，其实更能带动文化，把想打造的技术文化更好地传递下去。另外，在 CDR 三个指标中，我很想强调一下文档。我从来不认为文档是交付过程中的一个任务，代码是思考的产出，而文档就是思考的过程。用建筑工程类比，就是你见过没有图纸就开始施工的工程吗？既然没有，为什么你就能允许不设计文档就开始写代码呢？还美其名曰快速交付。 再怎么样求快，也应该在写代码之前有一个良好的设计文档。写文档并不是为了产出一个文档，而是为了在写的过程中更好地思考梳理代码的逻辑，想清楚了再写。即使设计文档会花费一些时间，最终速度其实并不会比一上来闷头就写来得慢，因为不论如何，思考代码逻辑这一步是无法避免的，区别只是提前思考和在写的过程中再思考，后者还会引发更多的衍生问题。当然，互联网领域竞争激烈，公司业务发展快速，产品模式迭代快速，大家都在追求快时，如何能说服运营、产品及技术人员坚持速度与质量并行，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文化挂钩。极客时间问，您之前提到技术文化，那同城一龙的技术文化是什么呢？又是如何打造落地的呢？余佩回答，我们的技术文化很简单，就是简单、匠心、交付这三点。先来看简单，简单有两个层面，一是做人简单，二是做事儿简单。首先，技术人相对而言都比较简单，我们希望能将这种简单保持下去，不要将问题复杂化。比如面对一个问题，大家就事论事，拿数据说话，不用因为顾虑对方是上级或是其他部门同事而难以启齿，以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。其次，将简单引用到做事儿中，我们内部有个原则，事情越复杂，出错的几率越大。在技术上，我们不赞成炫技，而是倾向于做减法。比如为了实现某个功能需要做一个架构，在初步的架构设计中需要10个组件，这时我们一般会鼓励大家想办法做减法，将组件变成8个、7个或者6个，尽量将它简化。另外，我们发现很多系统一旦运行3年以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，通常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新的数据量或新的业务引起的，而是因为之前系统中遗留的旧代码、旧组件。举个例子，几年前团购非常火爆，我们也在系统中加了很多与团购相关的代码，如今传统的团购模式几乎消失殆尽，遗留的代码已经没有价值。而互联网公司人员流动频繁，如果你没有在一代代的架构优化中及时把这些没用的部分清理掉，等过了 N 年之后再想去清理它们时，已经没人弄得懂这些代码，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，很有可能动一处就导致整个系统崩溃。所以我们会提倡及时简化，优化系统架构。再来看匠心，简单和匠心不冲突，就像苹果手机，虽然它的设计简单，但每个细节都非常用心。我们口中糟糕的代码或糟糕的系统，并不是有一两处糟糕的地方导致的，而是因为在构建的过程中缺乏匠心，导致整体都很糟糕。在我看来，你可以把事情做少做简单，但质量要高，至少达到95分以上，否则就需要不停的返工。记得还在翼龙带一线团队的时候，团队的一位成员设计某个功能，出了第一版不合格被我打回，之后的第二版、第三版依旧不合格，依旧被我打回重做，这样来回返工6-7次才通过。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功能，但我希望能在不影响最终交付的前提下，帮助他养成匠人精神，无论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对系统而言都是终身受益的。另外需要强调的是，匠心与交付也并不冲突，匠心不代表成本要从1变到10，花费超额的成本来成就匠心，而是要求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中将心注入，做到做好。否则原本一天就能交付的工作，由于所谓的匠心要花费10天才能完成，就与公司目标冲突。对如今的互联网行业来说，快速交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，但快速交付不意味着质量上的妥协，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以炒菜为例，优秀的厨师与差劲的厨师炒菜的时间和步骤不会相差太多，菜的味道取决于用不用心，而这用心包括你炒菜前的食材工具的准备，包括对以往炒菜经验的思考与总结等等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而在技术上，真正的匠心不是你写代码的时候突然有匠心，而是你写代码之前有没有过真正的思考与梳理，这才是差距所在。最后来看交付，技术人员往往更关注自己的技术，比如用了哪些新技术，算法有多牛，架构有多好等等。但是我们希望技术能够与公司目标更好的结合，比如这个算法很牛，那它对业务交付产生了多大的价值，是提升了转化率还是优化了用户体验呢？在简单和匠心之外，我们会更多的强调技术的最终目标是要完成交付，而不是为了炫技而做技术，因此我们也会以交付来衡量技术人员的产出。 之所以把交付写进技术文化中，是因为文化可以自发地影响人。其实，在互联网公司，所有程序员都知道要交付，因为不交付就无法完成 KPI， 最终无法完成目标。但这样把交付写进 KPI， 大家是被动交付，而如果把交付做成一种文化，它就会变为主动交付，促使技术人自发地更优雅地完成交付，也更在意自己最终交付的东西是否对公司产生价值。极客时间问，将技术文化落实到每个成员，具体会做哪些事情呢？余佩回答，技术文化的打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具体到落实的话，可以通过鼓励符合文化的行为来进行引导。以匠心为例，工程师写完代码，他认为已经合格了，完成了交付，而他的上级在帮他 review 代码时会非常认真，会去思考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，如果有，团队就会坐一起开会讨论能够优化的部分，再给出较为全面的优化建议，而不是大家一看反正代码也能运行就很容易的给你通过。同样对于交付也是如此，我们每一次内部评奖时都会问候选人一个最终问题，即你代码或架构的受益人是谁，他们获得了怎样的好处。这样造成的情况就是，以前评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举例自己做了哪些特别厉害的技术，而现在他们会很自然地去想，我做的事情最终会交付一个怎样的成果，会对谁产生怎样的价值，这就是文化潜移默化的魅力所在。